没有什么发音技巧的，注意中间一定要有停顿，给对方一个思考的空间。 I'm sorry 这句话说的时候一定要凝重，给对方哎呀我真的很重视这件事情。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遍。 Beg your pardon? 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Marty.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said and I'm sorry. 这样的狮子 Alex 真是跟那个动物园里的明星是截然相反， 嗯， 啊，又真诚又质朴， 嗯， 啊，又诚恳， 嗯， 的这种态度， 起码他不是那种就是 100% stubborn boy， 就是没拧到那个份儿啊，还是挺好的。有的可能就是性格他就不拐弯了啊，这个就会比较难受啊。能说出这话的人说明他是他的内心是柔软的，而柔软代表的是一种智慧啊。你说反正特倔的都没什么智慧。 一定要有的，比如说另外的狮子他一上来他就怎么了，我不能来呀，啊，这是你的地儿啊，我不能来呀， 嗯， 你看这就比较不聪明。 是 啊，来最后你看一下 Marty 就是吗， 这也都对，大家就全都这冰就破了，啊， 就破了呀，嗯，最后你看多么欢乐大结局啊。 Welcome to Casa del Wild, take a load off, hey hey, well, wipe your feet. 真逗哈，啊，门口还有一小垫子还说哎，擦擦你的脚再进来呀，啊，脱鞋的。 哎呀逗死了真是，嗯， 是吧。 Welcome to Casa del Wild, take a load off。 嗯，前面这句话特别好， 嗯， Welcome to 都是欢迎来到某某某地儿。 Kiss the Wild 是自己现场起了一个名啊， 编的哈， 编的。然后野外的小屋 ，Take a load off， 还不是英语？你看 ，Kiss the Wild 是，啊， 就认识一 Wild， 是啊，嗯。那么我们看，在这里他说放松一下啊，其实我们说 Take it easy 哈，啊，的感觉 ，Take a load off。把包袱卸下来，哎，这很生动啊，很生动。Take a load off， 我们说 load 什么意思？本身就是载重、载货的意思， 重担、重负。 对，对。 Take off 是把什么东西拿下？ 对 ，take off 啊，拿下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拿下这个用法非常的灵活。你比如说，把那个花盆啊，把那个东西拿下去 ，OK， take that off。The desk， 它不一定非要完全连在一起那么用。Take that off the desk， 中间可以加东西啊。嗯， 因为 off 这个介词呢，它是离开一个物体的表面， 表面或者体。 哎，嗯，所以 take something off 就是把什么东西呢拿离开什么物东西， 嗯。对，是的，嗯。 所以 take a load off 就是来把你身上啊，好像你背了十几个重包一样，来赶紧把这些重担都卸下来。 是的，嗯， 当然也有抽象的意思，就是那些思想负担 ，take the load off。Take a load off. Take it easy. It will be easy. 就是，但是 take a load off 比 take it easy 呢更加形象。 形象 啊，感觉他以前背了很多的重负，或者是说他以前的那个自己身上有很多的， 嗯， 是吧？ 对， 啊， 确实 以前的自己 活得挺累的感觉哈。 哎， 这句话也是一语双关啊，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他在蜕变。在完成了一个什么呀全新的改变， 是，啊，思想包袱放一放。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自己， 嗯， 你已经啊不再是动物园的狮子了，你已经到了这个野外了。 是啊，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此刻的你，你再也不是当时的那个你了。 对， 所以不如也就是吧，就随遇而安吧。 确实， 欢迎来到我们的野外小屋。 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电影本身啊，真的特别美啊！在电影当中的话，那个小屋啊，那四边还能坐着，中间有火，然后呢，给人家感觉呢，它那个房顶啊，它还有一开关，还能打开，啊， 还打开看星星。 这回的星空 stars 不是 helicopter， 是真实的星星， 真正的繁星满天， 啊，这种感觉让人感觉，其实每个人都在向往，要有这种与世隔绝 ，no phone calls。Right, no homework. 就是这种自在的感觉，自在的和大自然相处的感觉。 对，所以这里教大家一个表达法啊，就是 no phone calls, no homework. 你也可以说没有 no business. This is a perfect idea for holiday. 这简直是最完美的一个假期的概念。 No phone calls, no holiday, no business. Yeah, no business. This is a perfect idea of a holiday. This is a perfect idea of a holiday. 嗯，人们都想这样，对吧？ 都想这样。 他们其实也是啊。 解脱束缚嘛，假期嘛，天天都是假期。 对。 好好好。 下面一句挺幽默的。嘿嘿 ，wipe your feet. Wipe your feet. Wipe feet. Wipe 就是擦呀， 挺有意思。在这部电影当中 ，wipe 是第二次使用啊，它用的是非常的。这有大家知道，进来进门之前 ，wipe your feet， 嘿嘿 ，wipe your feet， 蹭蹭脚啊，把脚擦干净再进来， 擦擦脚再进来、啊， 把你的爪子擦干净了。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 wipe your feet 非常好。而在之前呢，他们这个谈及厕所的问题，说在当地这个厕所该怎么办呢？那当地的这个国王 King Julian 他们就说了 ，Who wipes？ 谁还擦呀？就是在当地基本是很原始的，连擦都不擦。 孤岛嘛。 但他也说 ，Wipe yourself with leaves 啊，是用叶子擦吗？然后 Alex 问完以后，对方回答是 ，Who wipes？听完这以后 ，Alex 就彻底疯了。这个地方都不擦是吗？ 就是他是一个过过人文明生活的人。 对， 他们流落到荒岛，这一切对他来讲都是一种，简直就是就剩一口气儿了，能活着都不容易。 所以 Alex 来讲肯定很失望。所以这里面可以说，就像是这个，我们有一部 Tom Hanks 主演的电影啊，里面有一句台词是 "Is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as you know it."Is the end of the civilization as you know it. 这已经这个地方到了已经世界末日了。 嗯， 也没有文明啊，所以我觉得它呢 ，wipe your feet， 大家记住 wipe， 一个是擦屁股可以使用它，还有一个是擦脚 ，wipe your feet 啊。 所以在这儿还有一点文明的意思，还说要擦脚，你看看哈，还要擦擦脚。然后呢 ，Alex 就进去了，哇，这些小伙伴们全都团聚了， 嗯、 哇，在里面载歌载舞啊，吃烧烤。看星星，特别开心啊！最后这个 Marty 还有一句话说，但是没有在录音里啊。说句话我们也不知道。 Mi casa es su casa. Mi casa es su casa. 其实呢，我们在回家的时候有一句标准的英语是什么呢？记住了，就是到家之前就是两个词儿 ，home sweet home。对，叫甜美的家，到家了。 啊、哦，这是一句标准的说法。 Home sweet home。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也许你注意到了，就是在 Marty 让 Alex 擦脚的那个脚垫上就写了几行字，叫 Wild Sweet Wild。 OK， 哎， 就在这个脚垫上，刚才 David 老师说了 Home Sweet Home， 这里的 Wild Sweet Wild 意思就是告诉 Alex， 你现在已经正式加入了野外大家庭， 对，这才你真正的家。 就是啊，一个狮子怎么能生活在城市呢？是不是？ 是啊。 你的本来在哪里？是不是应该在野外呀？你竟然作为一个野兽，你抗拒野外的生活，这和自然是相悖的呀。 嗯，所以 Marty 之前就说过，一定要回家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那么 back to roots， 对吧？那就是落叶要归根，它们本身就不属于。公园、动物园这种地方，所以有 back to roots， 然后回到那个 wild。那么 wild 的特点是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这起码两个特点：空气清新，而且拥有广阔的什么呀原野，可以供他们去奔跑。 嗯、对，这个真的非常的生活。你看我们生活中。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哪一种地方是真正适合自己的。 嗯， 你待在哪个地方，你就是觉得不舒服。但有的时候呢，你没有那个勇气，哎，非得让别人推你一把，才能把你推到你真正该属于你的环境里去啊！这一下你才觉得，嗯，对了，这才是我的地方。 所以 ，East West Home is best。嗯，还是家好，对吧？ 还是你真正属于的那个地方，那气场就是你的气场。 嗯， 就 这 样，就那个地方是最适合你的，待那最好了。 嗯。 好了，我们一起呢把今儿的这个内容哈、啊，一起再来感受几遍啊。 Who is it? It's the pizza man.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Yes, can I help you?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Beg your pardon? 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Marty.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said, and I'm sorry. Welcome to Casa del Wild. Take a load off. Hey, well, wipe your feet. Hey, well, wipe your feet. Wipe your feet. hey, hey, wipe your feet. 这个感觉。好，来，这位老师，我们再把这几句话挨个的走一遍。嗯、 走一遍。Shh, it's him. Who is it? Shh, it's him. Who is it? It's the pizza man.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It's the pizza man.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Yes, can I help you? Yes, can I help you?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Beg your pardon? Beg your pardon? 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Marty. 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Marty.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said, and I'm sorry.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said, and I'm sorry. Welcome to Casa de Wild. Take a load off. Welcome to Casa de Wild. Take a load off. Hey, hey, oh, wipe your feet. Hey, hey, hey, wipe your feet. 后面 me Alex. Alex. Me castle is Sue castle. Me castle is Sue castle.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Home, sweet home 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 Home, sweet home、啊、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好我们再把上一周的和今天的整体、啊、再来感受一下听一遍 Yo Al Melvi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arty, I'm tired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Who is it? It's the pizza man. Who the heck do you think it is? Yes? Can I help you?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Beg your pardon? Yeah,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Marty.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said, and I'm sorry. Welcome to Casa de Wild.Take a load off. Hey, hey, well, wipe your feet. 还不错啊，算是一个温馨大结局。那么我们的配音课呢，马达加斯加一共12个片段啊，就讲解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所以今天咱们就要跟这群可爱的小伙伴们说再见啦。 拜 跟小伙伴们说再见了。好的，那位老师可以为我们总结一下吧，这个马达加斯加这部片子。学习配音 是我觉得 Madagascar 这部片子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配音阵容还是挺强大的尤其是这个 Penguin 啊 Tom McGrath 的配音以及呢这里面的 Chris Rock 啊还有呢这里的这个 Chris Miller 啊这些优秀的配音演员的声音都特别的好听能让我们回想到一些非常壮观而且有魅力的大腕展示出来的这种场景、You quadruped speak in the English 对吧那种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的英语如果能跟腕儿们接近一下的话、达到人家的70% 70% 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幽默感学习语言呢就应该是一种什么呀开心快乐的事情啊，这种幽默感呢一定要玩反差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你也可以变得非常幽默因为你接触多了以后因为幽默的人都是聪明的人啊，你会让你身边和你自己都很快乐因为快乐容易吸引什么呢财富 哦， 是的它是同频的东西你看那不幸的人呢、这都穷当当的、所以你一定要快乐所以我们的是一致富课程、致富节目 不错这提升了 真是这样啊！因为这个而且这身能量都很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呢你要有什么呀、要有一种我觉得实战的英语的那种气息和感觉在这部片子里你应该可以学到了我们只是砖头抛出来的预靠自己去发掘、后面应该精学这部电影这一部电影够你学半年的起码啊，绝对是够半年的然后你可以把电影剧本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落的全走一遍 因为这样的过程当中呢，精学电影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容易后期触类旁通，轻易忘不了。 嗯， 就算你忘了，它也能给你提供助力，让你捕捉更多的其他的这个英语语言的信息，打一个好的基础啊。 嗯， 所以这是第三点。最后一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电影剧本的学习一定要学到的一种精神。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动物属于大自然，人类没有权利一定要把它锁起来啊，锁到笼子里或者供人们去观赏。嗯，我们应该保护啊属于大自然的这些动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 嗯， 就是一个环保主义的精神。 哎呀，这个 David 老师总结实在是太好了，值得我们多听几遍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11、12期的精彩片段，也感谢同学们跟着我们一起，跟着马达加斯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学习英语的配音，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有所长进。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David 老师，我们下次见。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原苏联女子滑雪运动员赖萨·斯梅塔尼娜。斯梅塔尼娜曾经参加过五届冬奥会，这分别是1976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冬季奥运会，1980年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冬奥会，1984年在前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举行的冬季奥运会，1988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及1992年在法国的阿尔贝维尔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他共获得了金牌4枚、银牌5枚和铜牌1枚的骄人战绩，而且也成为唯一一位夺取10枚冬奥会奖牌的女子运动员。 Smetanina's Olympic triumphs started in 1976 at the Winter Games in Innsbruck. She claimed 2 gold medals and 1 silver medal that year in the 10 kilometers, 4 times 5 kilometers and the 5 kilometers respectively. She wasn't thought of as a dominant athlete at that time, but she did display persistence and talent.She had first came to prominence 2 years prior, winning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in Finland in 1974, though the Olympics are a much broader stage and include athletes from across the globe. In 1980, Risa's run wasn't as good. She only won a single gold in Lake Placid, via the 5 kilometers and a silver in the 4 times 5 kilometers. And while she was still a contender on the world circuit, her stamina started to decline and she was a victim of a few injuries and some mistimed bad luck. Even still, she returned to the Winter Games in 1984 in Sarajevo, but failed to win gold.Instead, she had to settle for 2 silver medals in the 10 and 20 kilometers races. In 1988 in Calgary, signaled an even larger decline, where Smetanina would win a single silver in the 10 kilometers and a bronze in the 20 kilometers. Though most athletes would be satisfied with winning any medal on any level, Risa demanded more of herself.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